六，练习。 五，听述。我喜欢旅行，旅行可以游览名胜古迹，旅行还是一种学习汉语的好方法。在学校，我习惯听老师说话，换一个人就不习惯了。可是旅行的时候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说话，要问路，要参观，要买东西，这是学习汉语的好机会。放假的时候，我就去旅行，提高我的听说能力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说话，小说，方硕，取得，去年，出去。二，朗读绘画。放假以后，你计划做什么？ 我想去旅行。 你去哪儿？ 去东北。 现在东北多冷啊。 冷好啊，可以看冰灯。